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嗤笑一声，继续一条条看下去。他本就打算留在这里，等这个世界的楼影追过来。这些人中，除非有会定位瞬移这种双重技能的，否则要马上找到他这颗软柿子捏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趁着这段时间，看看这些评论也不差，说不定还会有哪个爱果乱的，透露出哪个参赛者的异能是什么。他正刷着评论时，楼影突然叫他：“ 小池，后退。” 池小池立刻听话，放下腕表倒退一步。 嗯？ 楼影的声音颇为古怪。 看水里。 池小池一愕，低头一看，陡然炸起一身白毛汗。他站在水边，小潭里映出了白安逸的影子，而此时有活物从白安逸的影子里爬了出来。准确地说，白安逸的影子从水里爬了出来。更令人惊诧的是，这个影子与白安逸生的一模一样，身上穿着他以前常穿的实验室白大褂，架着一副一尘不染的金丝眼镜，彬彬有礼，斯文客气，与白安逸是一样的美人，然而气质却与白安逸迥然不同，既冷且艳，神情间添了几分似笑非笑的冷淡。而这与白安逸一模一样的人刚刚爬上岸，就含着笑意单刀直入地发问：“ 你不是我家小白子，你是谁？” 池小池决定收回自己认为原主平淡无奇这样的狂妄评价。他们所在的第二林区远离核心地带，而每个投注者面前的屏幕只有一块，观赛机会宝贵，没有人会特意把屏幕从现在争斗激烈的区域挪开，去关注一个即时赔率1赔17的落单异能者。最高的赔率是刚才以血为枪的脏辫男，已升到了1赔5.5。1赔17，说白了，就是没人肯压这个文弱纤细的小白脸，赔率再高，投一块钱也是浪费。因此，没人注意到101人的逃生队伍里多了一个本不该存在的人。池小池反问：“ 水鬼吗？” 与白安逸一模一样的人把左手探入白大褂的衣兜，客气一笑：“ 你好，我叫做白安逸。” 他左手出兜，手上却带出了一把甩刀。他用大拇指娴熟地反手开刀，迎风冷峻锐利，却被他摆弄得轻松熟练，像是自己的手指。 第二遍，你是谁？ 我？池小池。 影子彬彬有礼，手握刀柄，安静垂落在身侧，专注地盯着池小池。金丝眼镜后的双眼却洞若观火，眼神冷酷凌厉，宛如食肉动物在寻觅下口的机会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然而他的口吻仍是一派客气：“ 请问白安逸的下落？”“ 他和我在一起。”“ 嗯。” 影子略略拖长音调，他嗯了一声，似是在思考。即使池小池集中全部精力，也没能看清影子是什么时候抬手的。在他注意到影子的手已经空了时，一道逼面而来的荧光已经闪到了他的左眼前方，而他只来得及微微睁大眼睛，一道黑影就从斜旁奔出，及时回护在了池小池的面前。一连串咯咯咯的破碎声在来人横翻的掌心中响起， 荧光破碎成了一团尘埃，粉笔灰似的数据碎片在他的手上缓缓浮沉。影子有些好奇地挑起一侧眉毛，像是在思量这个人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。许是因为情况太过急促，那人的声音落在池小池耳中，既熟悉又带着与往日不同的不动声色的怒气。 你过分了。 我打偏三寸了。 你如果不是有意打偏，我不会只打碎你的刀。 池小池从来人身后探出个头来，短短几瞬他就猜出了影子对自己出手的理由。他言简意赅地解释， 我不是那种有能力强占别人身体的异能者，你就算不是拿刀刺我，是真的要杀我，我也逃不走。 影子微闭上眼，像是在等他的解释。池小池趁机偷看了一下身前人的脸，那仍是一张陌生的脸。左半张脸上戴了半张面具，露出的小部分皮肤有些烧伤，让人忍不住去想他面具下的半张脸是受了怎样的创伤。露出的半张脸则是雪白干净，眼尾向上尖尖地剃着，看上去有点艳，桃花似的。那紧盯着影子带着点戾气的眼神，在余光碰触到池小池的瞬间就禁不住软化了下来。他轻声问， 吓到了吗？ 不许多言，池小池成功地与他对接了信号。他摇了摇头，把楼影仍横拦在自己身前的手臂轻轻压下。他本能地觉得影子不会当真伤害白安逸的身体。 是白安逸请我进来的。 池小池解释了自己的由来。 他死过一次。 自称白安逸的影子睁开了眼。 谁杀的？ 池小池略沉吟一刻，借机读取了一下白安逸进入比赛环节后的世界线。在脏辫男第一个开枪后，眼睁睁看着叶欢被空枪效应轰掉的半个脑壳血淋淋地正对着自己，还有白花花的脑浆顺着后颈往下流，白安逸脑子一片空白。以他那点可怜的体力和那拖后腿的异能，跑是不可能跑掉的。白安逸索性一个侧身滚到车下，脚蹬住越野卡车底盘上的凸起，手握住扶手，硬是让自己庇护似的挂在了车底。刚才脏辫男割指时流出的鲜血不止一滴，散射出的血子弹射漏了这辆车的油箱，油油滴滴答答地流下来，越扩越大的七彩油渍渐渐伸到了白安逸脑下。他被汗水浸透的黑发一滴滴往下掉着汗珠，在油渍上砸出了一朵朵水花。他毕竟是久坐实验室的体质，求生让他瞬间爆发了体能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气力在一点点流失。人已经跑掉了一批，渐渐的只剩下一个人在挨车搜刮着什么。白安逸咬牙硬撑，腰身却渐趋酸痛，他的体力不允许他多分神关注外面的状况，只能闭眼隐忍，开始读秒。300秒间，他听到了向自己藏身的车辆处逼近的脚步声，感受到了有人跳上车的震颤，隐隐听到了撕扯电线的声音，以及电流流过人体的嗤嗤声和含着痛楚的低声咒骂。再接着是跳下车的闷响，手臂渐渐酥软，肺里也因为长期缺氧而火烧火燎的作痛。然而白安逸不敢挪动分毫，只屏息闭眼读秒。数满300下，白安逸睁开眼，小心翼翼向外看去。他真怕自己一偏头就和一双从车底外向内静静窥视着的眼睛撞上。所幸他最恐惧的事情没有发生，外面没有移动的脚了。荒原之上不见人影，只剩下车轮一样滚动的风滚草。他脱了力，直接摔倒在地上的一滩汽油里，顾不得一头一身的机油味道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待肺里稍微好受了些， 他才翻过身来，手脚并用向外爬去。